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因为有台风小犬，我哋今日缩犬翻咗嚟啦，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小依依。 早晨，我好强。 当然星期一本来有小羊羊，不过今日佢会稍后用电话出夜。不见不散，呢、这个约会话俾你听，我哋喺度啦。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重视。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西方宝毕业时手拖手下至。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露了？回味当初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四方舞之约，我哋呢个叫风骚之约吓，各位同学仔，打冷钟啦，12:12。三号强风信号悬挂，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全部生效。今日最强嘅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同埋涌落嘅，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都系颇大，听日都系有骤雨。 不敢真说话，你我都装透。 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啦，风骚快活人啊！咁我哋四个人咧都喺直播室啦，不过咧杨洋咧 四个人喺直播室， 电话里边三个啫， 我 见 到 我 见到杨洋 一文不散。 喂，早晨 ，hello， 真系好开心啊！听讲港台嘅电话好难打入嚟噶， 系咩？ 你边位啊？ 我打俾你嘅，唔系 你 打俾我。 忠实粉丝听众小羊羊啊！ 你喺边啊？而家 我屋企， 你就 喺屋企做咩啊？ 喺边个屋企啊？ 系啊， 咁样嘅 嗰个女朋友 嘅噃 咩话？ 分就走了咩？ 你唔好乱讲嘢。 喂，好啊，冇啊，就想问下你即系究竟啊，你今日唔使翻嚟啦。 嗯，系啊， 系啊，咁你喺屋企搞咩啊？ 大家我就想咁讲嘅，都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因为咧我呢两日天气转咧。我鼻咧又系咁打乞嗤， 系、哦、啊，佢又 我本身都担心，系啦，我本身都担心啊，如果今日翻嚟会唔会又一路做一路打乞嗤咧？ 嗯嗯， 系啊，其实打声都蒙蒙地， 系啊，咁啊好啦，喺屋企唞下。 系啊，寻日着多啲衫啊，你又着条短裤拖走啊？ 系啊， 好啦，我已经戒着短裤啦，呢唔 系啦， 系唔着， 系啊，唔系，其实我哋都同你讲咗嘅，其实我你应该开始着裙咯， 一定唔会冷亲， 着裙就冇事啦。 小人妹着翻啲裙。 冇错，好啊！我就头先咧，我哋而家私底下嘅话咧，都有问过啦，就杨洋啦。喂，你喺屋企又会做啲咩嘢？ 系啊，打风啊 ，A 打麻雀，B 瞓觉，C 煲剧，定系 D 会系打手机咧？ 嗱，系咩打手机咩？头先呢个 option 唔系咁嘅话，例如 系冇错，你系咪想拣 D 啊？咁样 我就觉得咧，其实如果今日嘅选择咧，其实四个选择都冇一个系最啱嘅， 系 又出去啊你？ 因为我今日咧，因为我听日要有啲嘢拍啦，咁所以我今日谂住系准备听日嘅嘢嘅。我又知道咧，系咪其实阵间定已经落咗啦，三号波啦嘛， 而家已经落咗啦，而家已经三号 波。咁我又谂住咧，今晚要去上呢个西班牙文堂之前咧，又去做一做个尖先。 哦，大只啲先。 系啦，咁但系等个雨细啲先咯。 你而家咁大只嚟做咩？你又冇女朋友？ 唔系，咁你 练定噶嘛？ 会好啲噶嘛？ 系嘛？ 帮下你嘅前辈拎下嘢咁啊嘛，平时 系啊，佢要保护我啊嘛，系啊， 好乖喎， 系啊，好乖噶。好啦，喂，你拣乜嘢啊？因为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就因为喂，趁住呢个时候，我同大家玩个心理测验嘅， 好啊， 就你打风，你喺屋企你冇嘢做啦。但其实我觉得呢四样嘢你都会做嘅， 系啊， 多个人都会做，系咪？ 系， 我哋一齐拣D， 即系唔系睇电视剧嗰个， 睇电视剧系咪？ 好啊 ，OK， 好啊。咁兩位呢兩位你會揀乜嘢呢 我都係。 係啦即係有幾個選項嘅。咁其實可能聽緊節目嘅朋友嘅話呢都可以揀嘅。A 就係若果係打風你冇嘢做喺屋企嘅話你會做啲乜嘢呢就係、是、有打麻雀啦睇電視劇或者睇電視機啦或者係打手機啦、打遊戲機都 OK 嘅。咁以及就係瞓覺、請揀。 哦、 好小強。 係小強先啦。 我拣瞓觉， 你会拣瞓觉？ 我瞓觉 ，OK。 因为天凉凉地啊嘛，个天又阴阴地，哇，几正啊！冚张薄被仔， 冇错， 马上瞓着 系 嘛？ 系啊。 我咧就第一我唔识打麻雀啦，第二咧就手机我都比较少打嘅，嗰啲游戏机嗰啲，咁所以我拣电视剧。 电视剧系咪？即系其实有两个人都系煲电视剧，我都系煲电视剧 啊。 但系其实我都系有时候我会中意瞓觉。 瞓觉 系啊，好啊，咁两个瞓觉，两个就系 电视剧， 煲电视剧。 喂，你咁样讲有预病？ 点解？我有咩预病？ 两个瞓觉， 两个瞓觉就系各自喺自己屋企瞓觉。你谂乜嘢啊？你 呢啲咪预病导致嘅误会咯？ 老师瞓 觉 咯。 喂， 讲嘢小心啲啊！ 喺自己屋企瞓觉，系啦嗱，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少少嘅心理。测验嚟噶，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测嗰啲，譬如可能你嘅人系点样啦，你嘅交际应酬或者你嘅人个性格会系点样啦。 我性格咪好好咯，好 perfect。 系啊，所以我咪同你一样咯，我哋都系拣性格，咩都唔理，你曳啊！好啦，先讲讲嘅就，若果你 系 拣呢个打麻雀先啦，咁啊好明显啦。 不过唔够， 你 头 先都有讲过。 系啊， 其实我觉得 四个人或者你要约定，或者你屋企你好难打。 咁听人讲，我有啲人打三。人麻雀嘅系咪？ 会啦，我冇兴趣。打但系冇兴趣。 三人麻雀好邪噶，听讲。 点解啊？ 唔知啊。 但系会多个 嘢打得下之后咧，会大家三个人打。 嚟紧又鬼麻碰。 我想问阿杨洋，你会唔会打麻雀噶？ 我会，不过真系交学费嗰只咯。 你唔叻嘅。 我唔叻噶。 嗱，如果你系拣呢个打麻雀嘅话咧，你个人系中意热闹啦、交际啦、中意出风头啦、野心大啦，所以我哋全部都唔系。咁啊就系处事咧就会缺乏慎重嘅考虑嘅，个人比较天真啦、耿直啦，同埋冇心，即系冇乜心机嘅。即系个心机嘅意思就 系 冇机心。 系 啦，为人咧就会乐观、擅长应酬啦，能搞好事业、享受人生，因而咧就系个性都开朗，得到朋友嘅信任嘅。但系内心嘅你嘅话系一个非常之柔弱嘅人，你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透过你嘅外表睇透你嘅内心。你希望咧俾一个人保护嘅同时咧，都希望喺朋友嘅交流过程之中咧，能够真诚以待，以真心换真心，而唔系被欺骗嘅。 都几好啊！ 系啊，我哋冇人拣啊！ 我真系冇人嘅。 如果有人我打麻雀， 其实我哋风骚系可以开一台麻雀噶，啱好四个系咪先？再唔系嘅话可以系啦，可以开台麻雀嘅。好啦，咁至于佢系拣另外一个咧，就系睇电视剧嘅咧，就系阿 Michael 啦，同埋就杨洋嘅。 听住啦，动呢个耳仔啊！ 睇下准唔准咯？佢话你嘅个性内向同冷静啊，能够体谅身边嘅人，关怀别人，使周围嘅人咧对你有信任嘅，喜欢低调处理事情同埋行动咧，最怕引人注目。我觉得唔准啦，所以唔读啦。 唔系内向。 你不是内向我都觉得我 阿杨洋，我觉得佢真系双重性格， 系 啊，我都有嘅。 系啦，嗱，至于咧，就继续落去咧，就话你好机敏啦，同埋好灵活啦，中意研究学问同艺术啦，而且咧就抵挡不住外间嘅事物同埋世间嘅引诱，对于甜言蜜语、巴结嘅行为就要小心啦。 诶、啊，呢、這个准啊，极、哎、准啊， 以免受骗。啱唔 啱啊？我冇啊，从来都冇呢啲。 是他甜言蜜语对人啫，系啦。 又或者他期待人哋甜言蜜语。 有噶， 系啊。 嗱，仲有，你哋都系非常之热心嘅人嚟嘅。当周围嘅人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总系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从内心嚟睇嘅话，你其实系一个比较喜欢安静嘅人。你唔系咁中意热闹，好多社交嘅活动咧都系不得去参加，你先至会去嘅。你更加希望能够有属于自己嘅独立空间去做一啲自己嘅事情。 嗯， 准唔准咧？请问， 都六七成咯。 系啦，都准。所以我觉得呢、這个。O K 啊， 由佢啦，佢哋话准就准啦，有乜所谓啫？我哋咁随和，系啦，我哋呢啲瞓觉嘅好随和噶嘛，一定系。 我同小强就系拣瞓觉啦。咁如果系听紧嘅朋友嘅话，如果你系拣瞓觉嘅，你嘅性格系成熟同沉稳嘅。讲住话之前嘅话咧，总会经过深思熟虑。诶，唔准啊！ 我准啊！ 我唔准啊！ 我准 系啦， 绝 吓 云咩？马老师 吓。 你好沉稳咩？ 沉稳， 佢系沉， 不 过 冇 稳啊， 唔系冇人去稳，稳嘢个稳啊， 沉咗之后冇人去稳。 佢话绝对唔会做出一啲让自己后悔嘅决定嘅。喺工作上咧，你十分有自信，责任感好强，对自己嘅要求好高，不容许有一丝一毫嘅差错。任何嘅复杂嘅工作嘅话，都能够应付自如嘅。 听到未啊？ 对你同朋友相处嘅时候咧，你系一个善于倾听啦。当身边嘅朋友遇到烦恼嘅时候咧，揾你倾诉嘅时候咧，总系会揾你嘅。 准到爆！ 系啊，你对朋友咧系十分之讲义气嘅，呢个系常常俾佢哋有一啲嘅踏实、值得依赖同埋安定感。身边嘅朋友对你嘅评价都好高噶，好准啊！ 超级无敌准啊！嗱，杨洋，我警告你唔可以再改话拣瞓觉啊！如果引导你， 我谂阵间睇完个电视剧就恰一恰就 系啊， okay, 好啦，咁最后尾，如果你系玩手机或者系玩游戏嘅人嘅话咧，就系、是、你唔会同人正面冲突啦、争执啦，个性开朗，口才好好，另外一边亦都勤奋好学、多才艺，本性善良、求知欲强、有人缘，同埋心思细腻、反应咧好敏捷嘅人嚟嘅。你懂得咧观言察言观色啊，知道喺乜嘢嘅场合嘅话应该讲啲乜嘢，唔应该讲啲乜嘢。工作上系一个好强嘅规划能力啦，好勤恳啦，而且咧就有责任感嘅人嚟嘅。 哇，准到爆啊！ 系啊，几好啊！ 我寻日由四点钟瞓到五点零啦， 即系今朝五点零啊！你真 傻啊！ 瞓个零钟 系啊， 咁咪好似瞓得唔系咁好咯，系嘛？ 唔系啊，够噶啦。 我瞓晏觉， 瞓 晏觉 ，OK 啦， 好正啊，好舒服啊，凉凉 呢排天气系嘅， 系啊，同埋听到出边咧有啲雨声，哇咁样，好正 ，Felicia 咁样系咪？吓，好啦，咁今朝早同大家玩咗一个心理测验啦，因为其实咧，杨洋你知道佢都系佢自己本科喺呢一度嘅嘢， 心理学 系啊， 一级荣誉。 咁你蠢唔蠢啊？杨洋，你觉得听翻头先嗰啲描述？ 总之自己听完觉得讲中自己咪准咯，嗰啲唔好嗰啲我哋唔好听。 OK OK， 呢个同睇相一样，睇相佬啲话你好嗰啲咧，你就咩都信。 样样 好啲就 变咗质 啊！唔系啊，其实不嬲都系咁。 唔系最紧要系咩咧？我觉得玩啲心理测验，你最紧要攞完自己觉得啱听嘅嘢，开心咗个人，继续努力生活，努力工作。 好啱，人生都系咁样，开心就继续开心。 得啦，咁你继续瞓觉啦，拜拜。 佢以为自己讲嘅嘢真系金石良言。 我用完即弃奶奶嘅前辈。 咩话？ 你话你又拜拜嘛？我咪用完即弃嘅教杯。 梗系啦。 佢以为你系 家人啦，咪仔咯，洗都费事。 讲少少嗱，我哋今日因为缩短咗关系咧，所以有啲环节咧就唔会再做噶啦。不过一阵间答半之后咧，我哋会做翻一个环节，就系 估估下古文啊。 咁俾唔俾呢个校外课程啊？杨洋一齐 唔俾啦，用完即弃啦，咪话啦，都踩烂晒啦。 佢自己想学唔该开心机。 OK， 喺呢度要多谢晒杨洋， 系啊，多谢晒， 唔该晒。我哋休息下，拜拜，听日见。 拜拜 拜拜。Bye bye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哦，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oh, 哦、oh, ，别问有或无。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权在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怎开心这个信念？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 郭富城嘅呢一首《想见面遇见》啊，12:28想翻嚟就所以一定会翻嚟嘅。其实今次呢个小圈唔知大家感觉系点咯？最初咧好似有少少估下估下啊，到唔到咧？应该唔到啊。最初我觉得其实呢个风咧应该唔会去到一个八号或者更高咯。啊，点知到最后咧，突然间诶由中个八号，突然间15分钟你又出去九号，会唔会你有呢个咁嘅感觉？ 呢啲我控制唔到嘅嘢，我唔会估。我花我时间响。做準備 人生享受， 嗯，冇錯， 系啊，因為佢打風我又係咁，佢打風我又係咁， 嗯， 系啊，咁佢打風咁我咪 好闊 開冷氣， 係啊，真係嘅，我都覺得係，因為冇得估嘅，天文台都唔知嘅， 係 啊，咁啊，總之佢就佢嗰個九號咯，十號十號咯，誒最重要嘅就係要知道嘅就係今朝早嘅話，我哋需唔需要翻嚟，同埋如果要翻嚟嘅話咧，需要準備啲咩嘢啫？係啊，最緊要嘅話，我諗相信而家有好多打工仔嘅話咧，都可能已經正在 撲出去啦， 係啦。咁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啦， 系啊，小心啲啊， 系啦，咁样咯。 不过街市都送，琴日贵咗啊，超级市场 真系啊， 真系贵咗好多。 要关心嘅就反而系呢啲啊。 嗱，我话俾你听， 食豆豉鲮鱼咯，你 会唔会边样嘢特别贵？ 嗱，我问你哋，超级市场吓一包 白菜 仔，白菜 仔， 你一个胶， 明啊， 一嚿鲩鱼， 系， 然后一兜排骨， 系， 三样嘢， 系， 几多钱？ 咪60蚊啦， 80。 六十， 系 两个都唔啱， 系 边 个比较接近？ 再加佢接近啲， 佢可以加嘅咩？ 唔知啊， 超级市场， 但佢真系好贵， 但系三 样嘢 系 98蚊， 哦，98蚊 OK， 仲 有2蚊找啊，系啊，都 OK 啊，系咪都有声啊嘛？ 系啊， 同埋啲锁匙一齐袋。 如果你话打风咧，嗰啲菜贵，嗰啲车钱仲贵。如果大家睇下留意嗰啲车钱， 你唔需要啦，你揸车 都唔系噶。我嗰星期六我都有搭咗的士，不过有啲咧你会预知嘅，譬如你叫咧叫亦叫唔到，你而家会 tick 噶嘛，加几多钱嗰啲叫小费咁样咯。咁我觉得呢样嘢都无可厚非嘅。 不过大家要留意啦，而家就已经3号。 强风信号现正悬挂，仲有就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咧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山泥倾泻警告同埋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大家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40改发3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小犬继续远离香港，本港风力亦都逐步减弱。但是小犬相關的雨帶仍然會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三號強風信號將會維持一段時間。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宣布，當天文台改發三號強風信號之後，樂園將會在大約中午12:00開放作有限度運作，迪恩湖活動中心會維持關閉直至另行通告。三號強風信號生效期間，樂園戶外遊樂設施將會按相關法例暫停運作，並且將會在改發一號戒備信號之後陸續恢復。入境處宣布，入境處總部各辦事處將會在八號信號取消之後2小時內恢復服務。入境處各分區辦事處、人事登記處和生死及婚姻登記處亦都會在下午2時恢復服務。香港內河碼頭表示將會在傍晚6時恢復貨櫃交收服務。商務部決定將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期限延長3個月。商務部表示，當局根據對外貿易法和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規定，在今年4月12日決定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鑑於本案情況複雜，決定將調查期限延長3個月，調查期限截止日期是明年的1月12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11:40发出，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小犬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小犬继续远离香港，本港风力亦都系逐步减弱。但是小犬相關的雨帶仍然會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三號強風信號將會維持一段時間。當小犬對本港的威脅進一步減低時，天文台會改發一號戒備信號，或者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過去1小時，橫瀾島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9公里，最高陣風超過每小時82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海有大浪和湧浪，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依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97%，三號強風信號、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同時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時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0点，跌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16，瑞士法郎0.91，加元1.366，人民币7.297，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35。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39美元，卖出18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一班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到香港发展的年轻人，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 走在一带一路推出英文版，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故事， 以及认识香港在一带一路上面担当的重要角色。 主持林德信， 一带一路办公室，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走在一带一路英文版， 一年五集，10月9日至13日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8年或之前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睇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咁今日咧由于呢个台风关系咧，我节目就由12点到1点钟，环节亦都有改动，包括由而家开始就唔系片段人间咯。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Hello， 早晨。 仲早晨12:30 啊！我啱起身，又琴晚开始，因为要留喺嗰啲安全嘅地方啊！我阿妈冇嚟接我， 呢度安全咩？呢度 呢度咁安全都话， 我 话唔安全， 我冇话唔安全，我咪讲安唔安全啫嘛。 哦，几缺点啊？你唔使兜嘅， 有缺点唔好怕。缺点 好啊，好安全啊，直啊， 又冇吊住条命，睇佢又好似有啲盼望，好开除咗。咁佢开除咗啦， 系咪先？咁样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系啊，呢啲叫阴质啊， 咁衰嘅。 系啊，都系我衰啫。 老师啊，老师啊，咁点算啊？我想通知我阿妈嚟接我啊。 唔需要， 唔需要，一直都系 一路摆喺度。 系两位， 系 啊，有一个同学。走堂啦今日， 唔系佢头先有打翻你啊！ 佢有高压， 佢话佢唔舒服啊！佢话佢自己 又食个橙啊！ 佢唔舒服，佢又食咗，唔再提佢啦。 因为未食早餐就食个橙， 佢话佢鼻敏感啊， 系啊，一 T 一 T 啊， 咁样讲嘅我而家， 好性感咯，性感嚟啊！ 个个捻住个鼻讲嘢都性感嘅。 好，上个礼拜讲咩我 落雨。我呢次系上上个礼拜， 我问你上次你又话讲话上上，咁上上上上个礼拜讲咩啊？ 我净系记得落雨， 错啊！ 我连唔记得。 上个礼拜我讲点心啊， 系 系 啊，点心咗， 我讲咗， 我记得啊，记得。 今个礼拜继续延续嘅 小食啊嘛， 其中有一 part。我想问下两位， 系啊，今朝今个礼拜讲小食啊嘛， 讲以前古代已经有零食店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话有蜜语啊嘛，你话系嘛？ 我想问你哋两位，一日食几多餐啊？ 食四餐啦， 四餐， 中餐仲有一餐系咩啊？ 即系唔知啊，总 早餐啦、下午茶啦，跟住lunch 啦、夜晚黑啦咁样咯。 宵夜就好少、 宵夜唔宵啦，而家我瞓咗觉噶啦，而家 系你几多点瞓觉？ 九点。 我想问老师啊，点为之一餐啊？譬如有时咧，有啲 早餐， 唔系因为有时有啲咧，嗰啲叫零食咧，算唔算一餐？譬如我拍两块饼咁， 你最中意噶啦，嗰啲叫散餐啊嘛。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次次你食完冇抹嘴，又去食散餐。 我谂啊，散餐收几多钱？ 散餐即系咩？ 你头先嗰啲零食咯。 哦，食零食就 薯片啊，咁嗰啲咯。 唔饱肚嘅。 系啊。 但你会有瘾嘅。 冇错啦，你惯咗咧就系常餐噶啦。 我话俾你，嗰啲咧系好难戒，但系咧又唔可以当一餐。 我都知道你难戒啦。 老师，仲有快餐。 老师成日食快餐嘅，因为方便 系， 同埋快靓 快靓正 convenient。OK， 你知唔知 受手？ 你知唔知以前点救命？点救命 啊？我系噶啦，而家我冇得翻屋企，我系咁噶啦，而家点啊？ 摆到明 ，OK， 摆到明， 发烂啊！ 就咁，老师请你食午餐。以前呢中国古时呢 都有快餐。 食两餐。你冇成日挂住快餐啊。 我都话句 啦， 停留喺嗰个位啊。你下个礼拜问佢，佢就话你上个礼拜讲快餐。 同埋散餐。 后来变咗上餐啦佢。成日食。以前呢因为即係农业社会啦，又冇咁发达啦、耕田啊、以前主要食两餐。 係咪一早一晚啊？ 係啦。朝头早八点。你知唔知个餐叫乜嘢啊？即系而家嘅八点啊？唔系 有个名， 有名嘅。嗱、哦， 我知我知我知神餐 神吃系咪啊？ 系咪个餐字啊？ 唔系 冇餐。 俾你个三就 早晨嘅神。 我知朝食 日文嚟噶。 阿妈 你唔使咁样贬低你噶，你个头唔啱啊！嗱，俾你估大食同埋小食， 小食 大食大食 小食。 大食啱啦，朝头早八点就系大食。 好肚饿 咩？咁嘅意思系咪即系佢早上食多啲，晚上食少啲？ 耕田啊，跟住 亦 有力又 系啊系啊，佢又耕田啊，多就系煮饭食嘅。 系啊， 下昼四点就系小食啦。咁后来咧，社会 食完之后 下昼四点系小食啊。咁夜晚瞓觉就唔食啊？ 唔食啊？ 哇，几好喎！即系食都食三餐咯，系咪？ 呢啲真 系 一六八啦，呢啲 系啊，所以 好健康啊，咁样。 喂，以前古代都好少肥佬啦， 系 啊，系 啊，你估你咩？得你 弹咗一下， 醒目，好咗个闪一下， 梗系啦，我出嚟搵食噶嘛。 好 ，OK，OK。去到后来宋朝啦， 系 发达咯，因为你知啦，你有冇睇《清明上河图》啊？ 有啊， 好繁华噶， 好长啊，嗰个卷轴睇好耐，同埋有啲会喐噶。 嗰啲系电子版的。 我阿妈带我睇要喐，要喐行嗰啲人，同埋嗰啲河流嗰啲有喐。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夜市好发达， 系啊 夜 缤 纷啊， 犀利犀利犀利。 於是咧，就由嗰陣時咧點樣入到去咧？ 有嘢食 三餐啊！ 哇，正啊！ 就是、夜晚加多一餐啦、 啊，就係、 是。但係應該冇咁夜嘅，佢哋係嘛？ 都夜㗎， 都夜㗎， 夜 到佢哋宵 夜誒八九點啊咁樣。 係咯，八九點我哋好多人 佢哋嘅夜， 佢哋算好夜㗎啦。因為以前佢哋瞓覺可能好早係 啊，朝頭早早起身啊嘛，又要耕田。 好啊，咁你咪想問我哋嗰陣時有啲咩食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夜晚系咪？夜晚系咪？佢食乜嘢系咪？ 唔系。 O、okay、K， 我想问你， 我收翻 小食咯喎度， 系 最古老嘅小食，你知唔知系咩啊？商代已经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馒头 错，馒头系我上次讲诸葛亮啊，三国啊， 使唔使煮噶？使唔使煮噶？ 要整嘅， 要整嘅， 而家都有得食嘅，而家都有人食 面条。 小食啊 ，please， 系咪甜噶？ 甜嘅， 甜嘅， 甜嘅。 我知我知我知，花生糖， 红豆粥，红豆粥， 错， 系咩嚟嘅？我哋而家有食嘅，一串串 甜嘅， 串串甜嘅， 好出名嘅， 一串 四个字。 我知我知，冰糖葫芦。 好 啊，犀利， 商代已经有啦。 嗰陣時咧， 好 好食、 啊， 因為咧佢哋咧嗰啲簡單啊，同埋咧食起上嚟咧又脆啦， 酸酸甜甜。 酸甜甜。與此同時，有一個 drink 飲品， 都係精精 drink 淡心精， 佢都係有雙袋嗰度喎，點解淋噶咯？到而家都有人飲喎， 有個精啊， 冇精啊， 係熱定凍噶？热嘅茶， 冻热都有，唔系茶， 嗰啲 即系当系零食啊，嗰啲 饮品当零食， 系啊，即系唔系茶啦，总之茶 渐渐倾倾， 类近 系咪羹嚟？ 三个字， 红酒冰， 冇冰啦嗰阵， 但系冰有啲富有人家先有，喺个冰窖地炉下边， 系咪啊？系咪红豆嗰啲啊？咩豆味啊？ 有 咩？ 又系酸酸甜甜， 酸甜甜，我知。梅汤 啱啦， 好犀利啊！你今日 佢呢个酸梅汤咧，商代已经有啦，到而家一路都有。 我琴日先饮你 啊！ 你自己整啊？ 超中意饮啊！ 你 唔 系自己整啊？ 我买米线， 好开胃啊！酸梅汤嗬， 我试过咧，之前有一个老师咧，佢自己整酸梅汤，哇，真系好 犀利， 系啊， 难唔难整噶？ 唔难整，其实佢都系咩话梅啊，即系嗰类咁嘅酸甜。 佢系咪叫阿梅啊？ 唔好提阿梅，我同佢自从饮完嗰碗粉手酸梅汤， 系啊，佢化妆要搞下啦。 跟住咧，佢哋之前咧，而家即系纯粹系室温，后来咧又冻饮啦， 好饮噶。 豉贡梅煎 咩啊？ 豉贡梅煎，煎系煎嘢个煎，知唔知煎又点解咧？ 煲咯， 用除咗煎嘢食之外，有啲油啊， 煲啲嘢。 啊！你真系聪明，你今日 你又有中医啊嘛，中医就 系煎 药。 嗱，佢嘅意思咧就系攞啲水 熬好耐 啦。咁你真系今日咁聪明嘅，你打第 一日嘅啫，唔系因为有个同学冇翻啊，佢成个都咧阻生晒。 我都觉得系，佢真闹啦。好，你咁巴闭啊嗱， 做佢 唔系煎米啊？点解咧？ 煎米 米啊， 系咪糕嚟噶？ 唔系我叫你估系乜嘢啊？ 系糕， 系开镬。 你 白镬佢煎啲米， 系咪系动作啊？ 系嗱，唔系其实煎米只系一个你当系形容词啦，即系有 形容词啊， 煎药。 我知，即系我话其实个人好煎熬。 嘢食啊，煎熬，你自己长你自己个嘴。 米饼 错。 即系煎米系一种小食嚟嘅，你要我估系乜嘢系咪？ 错系啦。 而家有冇食噶？食唔食噶？ 有， 而家有食嘅。 有 煎米， 都唔叫煎米咁解啫。 系咪用米？系咪用米整噶？ 用 米整嘅米饼咯。 唔系，你真系有蠢 法。 沙琪玛都好耐噶咯。 系啊，我就知道 喺外地传入嚟嘅。 有冇个米字噶？米粉、米线。 冇。 但系用米整嘅。 用米整嘅啊！你头先。我以为你聪明啦， 粥 系啦， 哦， 熬粥啊，即系佢煎系攞啲水，即 系 好似煎药咁，佢有啲水系啦，然后熬， 即系煎米就叫做煲粥， 系啦，你咁醒啊，我就挑战啦，呢个学生， 唔好啦，攰， 我就知你攰，嗱，有一种小食好受欢迎嘅，煎堆，又系乜嘢啊？你估下， 煎堆咪圆碌碌嗰啲咯， 系啊， 煎堆咪搵嚟炸嗰啲咯，跟住有啲芝麻噶嘛， 系啊， 系啊， 咁即系问 你嘅意思系问咩啊？你系想问 我意思就 系 话，如果煎米 系 煲 粥， 系啊， 系啊，煎 堆 吓，点解叫煎堆咧？ 堆屎， 点会系堆屎啊？ 你过去隔篱个课室上堂啦， 因为佢圆碌碌， 足金银满屋。 系啦， 煎得碌碌啊嘛， 系啊，因为佢哋兴咧，以前咧，将呢种咁嘅小食咧， 好想瞓阵，好攰， 堆喺度， 睇咗落堂， 堆埋去啊，你明唔明啊？咁啊， 一堆一堆， 因为有一个金黄色啊嘛， 好似好多咁样，系 啊， 系啊，代表黄金。 系啊，你唔使咁用力讲嘢啦，我知你好。 佢惯咗系咁啊，老师。 佢唔系啊，我知啊，佢一以为自己啱嗰啲咧，佢就好用力。咩啊咩啊， 老师，我而家飙晒汗，我 乜条颈咧？全部都 你有冇毛巾仔啊？ 试翻试翻条颈，试翻条颈， 试翻可以啊！你试下， 好热，好辛苦今日。 你个老师唔辛苦， 我连中三元喎今日。 我姐 有冇奖状噶？ 有，我俾个奖状你。 系 到你造句啦，因为老师都要回一回气。你自己揀个题目作啦， 煎堆 啊，作啦作啦作啦！ 我中意食煎堆，食咗命运唔会衰，因为煎堆碌碌咩玩咩满屋啊， 金银 满屋系啦。你好啲未啊？ 冇 回神未啊？ 好痛啊而家！ 跟住咧，我咪话古代都有零食店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你啊， 佢有啲咩零食噶以前？ 嗱，都系主要都系啲糖嗰类嘢，即系嗰啲焦糖啊，即系最简单嗰啲咧。咁你知唔知佢喺边度卖嘅？嗱，嗰阵时冇 supermarket， 市集， 唔系，佢其实喺啲铺头嘅里边嘅。 嗯， 乜嘢铺头咧？ 咩铺 头啊？卖米嗰啲 杂货， 冇错啦，杂货店或者嗰啲粮食店。咁你知唔知嗰阵时嗰啲卖零食嗰啲人，佢有咩 title 咧？ 有 title 有个名噶， 有 我知 又点啊？你可以话我知，你唔使讲三次，咁你悭翻啲 力。强调嘛，佢 强调你唔拣我， 得两个同学得你拣，咁我都唔拣，你系你嘅问题， 系你嘅损失。我知我知， 两个字， 唐人， 唐人街，唔系啊。佢以为 佢卖糖嘛？ 唔系， 英文名叫 Sugarman， 喂 ，salesman， 店员 唔系店员， 有冇个糖字嘅？ 冇个糖，但有个狼字，你知啦，好好兴咩狼？ 货狼，货狼，卖货嘅狼。 哎呀，真系佢俾佢撞中个货狼， 我仲以为系螳螂， 货狼卖货的。 喂，呢个螳螂好啊，货狼你作一句 系。有我作，我头先作。 因为你头先好求其啊，你煎得两两金人碗糕，我食咗又唔会空咁嗰啲。 科狼科狼，我想食一粒糖。 我你话等下等下，我都放弃你啦。你哋两位中意食薯片啊？ 超中意。 中意。 你估中国古代有冇薯片？ 有。 啊， 但系唔系用薯仔整嘅。 你得嚟食 薯片唔用薯仔，用咩整啊？ 番薯。 是咪呀？是咪番薯片啊？ 以前都有薯片嘅，即係类似薯片咁样，薄薄脆嘅。咁、啊、以前呢啲人点样会食呢？佢就唔係睇戏食嘅，就係啲人读书嘅时候。 薯片都唔係睇戏食㗎，炮谷先就係睇戏先食㗎咋，老师你搞错咗啦。佢哋唔会买薯片俾你㗎。虽然有声。 你可以自己买嘅。 虽然有声，但係佢唔会买呢样嘢㗎。 你 讲 埋讲，你唔好整佢咁嘅衰样。我最憎你呢个 憎人用眼。 我学唔到你， 我系要咁样先讲到嘢嘅细路长。好，继续。 啊，咁佢呢样零食咧就三个字， 有冇个薯字啊？ 冇，其实 但系 佢 系薯片嚟噶，用番薯 薯片唔系 用薯仔， 似薯片类嘅卜卜脆嘅嘢，又有啲油啊咁样样，就系呢啲读书人读书嘅时候咧， 有冇个油字啊？油 冇。即系读书冇嘢做咧，咁啊伸住手入去咁样，咁又系爽脆嘅， 系 系啊， 炸嘅，炸咪炸嘅， 系炸。 但佢咩嚟噶？薯仔嚟噶，即系佢 唔系薯仔，薄薄嘅嘢。其实佢系搵系好薄嘅嘢。咁其实咧，以前咧好贵乏咁啊啲嘢，佢冇有磨啊嘛。咁嗱，话俾你听，系喺动物身上有一度有啲地方好薄嘅，咁佢又攞嚟。 动物身上好薄 嘅， 大动物定小动物啊？大只定细只噶？我哋食唔食噶？ 中只食嘅， 我哋食噶， 唔系即系嗰 只耳仔， 唔系耳仔好厚噶。 咩啊？耳仔好薄噶。 嗱，你嗰啲咩猪耳牛耳咧，都厚噶，佢薄到好似薯片咁。 哦， 薯片几薄啊？ 即系你意思嘅就系佢喺个动 物 身 上 面，其实唔使话用嗰啲嘢片佢嘅话，佢已经好薄噶啦，即系片佢已经好薄。诶，有啲咩耳屎？ 诶，唔好食啦！我听到都唔想食。 咁 系咩 先得噶？ 我开估啦， 系 叫羊头签。 哇！ 其实咧，系啲肠咧， 好多薄膜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食嗰啲 啊都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以前你知啦，好真系 冇乜物质， 系啊冇乜物质。咁啊汤啊，点解系要系羊嘅？所以咧，羊羊今日唔翻咗啊，问我就汤咗条肠。 不如食 大家睇下， 食羊 羊头尖， 即系佢一个肠里边嘅。 系啊，嗰啲薄膜， 薄膜 肠有啲薄膜噶嘛，佢就系攞嚟咁样加工处理。 系咪搵嚟整嗰啲即系咩香肠啊？有时佢哋系会用 嗰 啲 入 啲嗰啲 衣咯。 而家仲有冇得食羊头尖啊？ 应该冇啦，我估都啲人又话唔健康，又话食零食，你哋食咩噶？ 薯片啦，朱古力啦，雪糕啦， 我唔敢讲俾你听噶，费事你耻笑我。 我啲龙眼肉啊嘛，唔系净系我话你啊，有好多人都话你好奇怪啊。 干龙眼， 龙眼干啊，咩干龙眼啊？ 中意啊？ 哦，得。 仲有冇啊？ 仲有冇啊？ 冇啦， 冇啦，系嘛？ 系啊， 好嘢，多谢你啊！ 系啊， 今日好开心啊！ 系啊，你今日 我差唔多几乎答中晒你啲问题，系啊。诶，不过希望家长快啲嚟接， 家长唔知嚟唔嚟？ 今日哇，时间匆匆， 好匆匆 啊， 一个钟就过去啦。 嗱，我哋都俾心机做个节目，陪住大家， 听朝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你， 好啊，小羊羊上班啦，听日。 咁啊，食羊头咩话？ 卖马肉。 仍在窗边一张想得你共我，仍在脑内只得那段歌，仍在翻滚的痛楚，无变化浸染于内河，仍在心间当初的欢笑掠过，仍在眼眸继续重播，唯独会治疗我，只得那最后燃尽烟火。是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哦哦哦、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你。浪漠是连眼泪仍带着甜美，往事多么细腻，无办法的便利，走不出这默契。轻轻松开手，总可得到快乐吗？分开可一起，会更好吗？想讲出这偏差，声音却何其沙哑。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浪漠是流过泪，难以被忘记。抛低祝福遍地，跟一句对你不起，难为了你。实实在在爱过，好庆贺，怎么讲也错在我欠你。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宕。 难挨过人潮风波，静无事无故事无意义，都爱上我浪漠事完了后无法失陪我，期望你撑得过这一句对不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